哎呦，这一说到大学四年呢，好像还在眼前一样。我回想起来呢，这大学有很多很多事情想做，但是没做，还真有点遗憾。 要说减少遗憾，珍惜春光。2018级新入学的大学生朋友们，你们的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啊！我建议你们啊，多参加一些这个感兴趣的社团活动，丰富课余生活，也是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至少呢，加入一个学生组织，并且你要能坚持下来，既能锻炼自己的能力，又能为将来的就业呀这些事情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。 当然在这儿特别需要提醒的事情就是，大学呢是打开眼界、拓展知识的一个平台。而大学最重要的还是学习。千万不要到大学以后就开始放松自己，那你的将来无论是保研呐、考研呐，还是留学就业，你的专业知识和学习成绩都是竞争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环。 哎，没错。那从成长和情感的角度来看呀，大学期间的恋爱呢，我认为是自由和美好的，因为你步入社会之后，你会被各种的现实因素束缚，所以享受学生期间这种单纯的喜欢和被喜欢，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体验，也是最珍贵的情感。 那咱们再来谈一谈这个思乡之情。对于很多大一的新生来说呢，大学是人生的第一次离家远行，来到陌生的城市、陌生的环境，自然是免不了离别的伤感和迷茫的。 那是肯定的。其实从小时候开始啊，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离别。那你想每次上学出门的时候，那句再见，包括毕业的时候那一句朋友勿念，其实都诉说着离别与不舍的这样的感情。那下面的这封信呢，是瑞希同学写给他爸爸妈妈的一封信。这个信的名字叫做送别我，但别送别我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 不要邮票， 只要你， 只要你。 离开了家乡， 离开了家乡， 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瑞希，我在南京大学，距离我的家乡1390公里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。幼儿园的时候，每天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你们把我送到老师手里，扭身就走。我每天都抱着你们嚎啕大哭，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强调，放学时你们一定要第一个来接我。虽然这份悲痛很快就会被与老师同学共处的事情消散，但它仍是我每天的梦魇。一想到第二天就会又有一场生离死别，就不想去幼儿园。对去幼儿园的排斥，大多是每天与你们告别时的痛苦所导致的。到了小学，学校和家的直线距离不超过800米，从一年级起，我就每天和同学们一起上学放学，初中也一样。早晨我走的时候，你们都还没起，拿起你们前一晚给我准备好的早点钱，你们在迷迷糊糊中跟我说一声注意安全，说再见成了家常便饭，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。其实啊，太把说再见当回事儿和太不当回事儿，都是没有真正的接受告别。还记得吗？5年级的暑假，我参加了一个军事夏令营，5天的时间里和部队的军人们一起吃，一起住，一起训练，一起拉歌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过具有独立意义的生活，教官成了我可以依赖的靠山。

但是在学习了一年之后，他觉得所在的学校所读的专业让他没有归属感，他对于所学的东西没有热情，一种很丧的情绪一直裹挟着他。最终他决定从新开始，他知道自己一定违背了父母的想法，但是他已经下定了决心。妈，作为他的发小，看到他在大学的状况，我都没有办法开口劝他，况且我们都已经成年，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。跟你们讲了小猪的事情，我其实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在一件事情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自己的视角，甚至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也会影响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。所以对待一件事情，我们都有着自己的态度，自己的感受，这种感受或许别人很难理解，而由这种感受所导致的选择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引来不理解。妈，我们没有经历过小猪所经历的，不了解小猪的感受，也不清楚小猪内心的想法。当小猪跟我说有一种很丧的情绪裹挟着他的时候，我甚至无法与他产生共鸣。但是妈，看到小猪的现状，我尊重他的选择，而我也相信那是他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最想要的选择。不管身处何方，其中的滋味或许只有自己知道。妈，我不会劝小猪，因为在无法预测的未来，我怕有一天我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离家的路很近，回家的路却很长。下一期将有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。 当夕阳薄如满天星光，人心隔着人群在流亡，世界有无数信仰背负着掩盖的真相，重重迷障，闭着眼逆着光，无名暗香，不舍自笑闭着，你会被苦隐藏，会经征服开始望，成长或负隅顽抗，有轮廓明如灯，只想生命传承，不惧孤独空旷，心跳成尘试图召唤着爱上，而你用沉默拨开我所有迷茫，山路过的人而永恒，令我不再畏惧与聆听死亡歌唱，似霓虹我远航，我消失迎接我的真诚。 其实正像宋潇同学说的那样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有重读高三的勇气的。那这个选择只要是不辜负自己的初衷，那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所以也祝福那些追梦的人们能够始终追寻自己的内心。 是，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，学自己喜欢的专业，才会真正学下去。也希望很多依然在迷茫的同学呢，通过这封家书能够有所收获。以父母的资历和经验为参考，我觉得他们的建议是值得我们去参考借鉴的。但是呢，过度的保护却会让一些年轻人感到不自由。 其实说到这儿啊，咱们都理解父母对我们的好，但是我们也希望父母能够多听听孩子们的内心想法。有时候这孩子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长大了，也许是时候该给他们一些选择的自由了。那下面时间呢，咱们就来听一听这来自厦门的张莹同学写给他父亲的家书。我懂你的关心，但门禁这事儿也要与时俱进。